悲伤的终结，不忍的黑夜，完全的释放坏感觉。哭声稀稀碎碎，情歌的歌词太浓，在繁华迷乱的街，收藏我失恋的坏感觉。过去犹如梦一场，醒来是最心刺痛。在你的人不会懂，何时该选择放手。就像把心门的雨呀，轻轻地响吧。是伤心的恋人吧，埋怨的宣泄，无语的问天，寂寞的伤悲，排列成星星，就唱吧。失意的人啊，轻轻地唱吧，唱出一切的落寞吧，眷恋的清醒，悲伤的终结，无人的黑夜，完全的释放坏感觉。 Take my arms and I might lead you

的双眼，我心在呐喊爱你，并不那么容易。透过你的双眼，美丽的谎言，透过你的双眼，一切都在变。透过你的双眼，我心在呐喊爱你，并不那么容易。 高明俊透过你的双眼，这是他的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。而从这张专辑当中呢，他也是尝试的用摇滚来演绎一些歌曲。而要说到的另外一个话题呢，是据说他在录这张专辑的时候，高明俊和他的女朋友是发生了情变啊，所以呢他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呢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，而是有亲身体会的，应该算得上是完完全全的有感而唱吧。所以呢这张专辑感情来说还是比较真挚的。另外呢，高明俊的嗓音听上去好像还是很适合唱摇滚的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宇春的一首歌曲《如初》，也是张亚东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。 Before everything's so 李宇春的这一首《如初》呢，是出自张亚东之手。当然，这不是他第一次跟春春的合作。其实，在2006年的时候，李宇春的专辑《皇后与梦想》就是出自于张亚东之手。过了这么多年，他们再度合作，其实张亚东应该是发现李宇春他变得更加的成熟和自信了，而且更加的敢于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。但是呢，更重要的是，李宇春对音乐的坚持还是如初的吧。如初这首歌就是他为现在的李宇春而量身定做的。张亚东说，他自己以前的创作习惯呢，是先做好一段音乐来铺底，然后再根据它填进旋律。而如初这首歌呢，很难得的是先有旋律打底，是他最不费力最浑然天成的一次创作了。继续听到李宗盛《凡人歌》。 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